起盏灯火，回家的人有最美的温柔，让流浪的脚步都被温暖留住。放下心底包袱，我不是不在乎过去你的错误，放下心底包袱，我不是不在乎过去你的错误，我用一生去读，心别再别再。